的气，帮助你奠定事业计。没有什么好送给你，送你一首自己谱的曲，陪你远渡太平洋，作为一份祝福的礼。 It's enough to make kings and vagabonds believe. 风吹起。 的爱要不回来，你说过的话我不曾忘记，你欠 寂寞。 九五九携手慢生活八九五，深度覆盖全境，独有的区域化营销方式，开放的节目形态，让产品真正做到落地营销。联合媒体投放咨询电话：13488662345，13488662345。 让你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， 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，我最爱你，爱你。 好音乐九五九， 只要你在我身旁。气概起波豪迈，像大海汹涌澎湃。 多少女孩有诗一样的情怀，情窦初开，像彩霞缤纷多彩。 英雄 创造一个新时代， 少岁月使男儿两鬓斑白，斑斑白发像云海默默等待。 多少时光是你还青春不在，老去年华像黄昏有些无奈。 找一个新时代。

上，遇见他如春水映梨花，挥剑断天涯，相思轻放下，梦中我痴痴牵挂。 孤不孤单张皇后，管不管万事千愁，求只求爱化解这万丈红尘纷乱永不休。爱恨爱恨长地久，要恨要死水温柔，谁在乎谁出春秋。 一生有爱何惧风飞沙，悲白发留不住芳华，取江山如画，换他笑面如花，抵过这一生空牵挂。心若无缘，爱恨也随他，天地大，情路永无涯，只为他袖手天下。遇见他如春水映梨花，挥剑断天涯，相思轻放下，梦中我痴痴牵挂。 飘落窗冷冷清，万缕缕的怀念，如梦如幻如真，掀起过想的那是歌， 北京时间16